今晚开心唱，请鼓掌，齐鼓掌，高声将今晚开心唱，请欣赏。而流程要尽情又放亮，人人都在热情作相，相对对共欣赏。开心唱，请欣赏，热闹情调尽情又放亮，人人都在热情作相，相对对共欣赏。请鼓掌。